从容地和他说话。他更是处处照顾他的感受，体贴他，如体贴一个小女生，让他感觉到被宠爱的温暖。就这样慢慢接近了，过了半年的样子，他提出了结婚，他同意了，觉得自己终究还是个有福气的女子，能遇到这么温和、体贴又英俊的他。结婚前几天，他们的好朋友帮着他们收拾新家，有他和他单身时的一些物品，其中也包括各自的旧相册，大家翻出来看，于是看到了最年轻时候的他们。那时候的他那样英俊挺拔，穿白衬衣和牛仔裤，戴着很酷的腕表，眼神里带着那么些不羁的味道。而那时候的他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胖，但非常漂亮，眉眼中满是清高，满是骄傲。有朋友压了一声，对他俩说，可惜你们没有早几年碰上，那才真的金童玉女。他笑了，他也笑了，却都没有说话。那一刻他们心里都很明白，幸好没有早几年遇到，不然不会走到一起。那时候的他叛逆不羁，喜欢那种个性冷酷的消瘦女孩，并不是他那种。而那时候的他对男孩子更是格外挑剔，要求对方品貌俱佳，更要守时讲信用，最容不得男人迟到，从不给他们任何辩解的机会。他们就是这样，因为挑剔，因为不够宽容，在最年轻的光阴里一再错过爱情。而现在他们都在情感的磨砺中成熟起来，内心不再浮躁不安，渐渐宽厚而平和，都懂得了为对方着想。现在碰上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所以真的不用遗憾没有在最青春美貌的时候遇见你，因为我们要的终究不是天崩地裂的爱恋，而是天长地久的温暖相伴。我喜欢你 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在农村，做饭是母亲的事，与小孩子无关。即便是农村的大男人，几乎也没有下厨房做饭的。如果大男人下厨房做饭，会让人瞧不起。严格说起来，农村也没有厨房，一进门就是堂屋，屋里垒着两个大灶，安着两口巨大的铁锅，完全可以把小孩子放进去洗澡。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大锅？那是因为锅里不但要煮人吃的饭，还要煮猪吃的食儿。而且农村人的饭量比城里人要大得多，食物又粗糙，锅小了是不行的。除了这两口大锅，堂屋里还要安一张桌子，安不起桌子就用砖头垒一个台子，台子的洞里放着碟子碗筷之类，台面上就是安放祖先牌位的地方，侮辱了这地方，就跟侮辱了祖先是一样的。我的邻居家女人和人打架，实在打不过，就跑到人家的堂屋里，爬上那个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脱下了裤子。她这一手非常厉害，村子里几乎没有不怕的。堂屋的一角是堆放柴草的地方，我们管那里叫草旮旯。天气寒冷时，猪就钻在那里睡觉。在我当兵以前，母亲要往锅里贴饼子时，经常让我帮她烧火，烟熏火燎， 灰土飞扬。农村的厨房可不是好玩的地方，我不愿帮母亲烧火，但很愿看母亲收拾鱼。吃鱼的机会很少，一年就是那么两三次。每逢母亲收拾鱼，我就蹲在旁边看，一边看一边问，还忍不住伸手，母亲就训斥我，心呼呼的，动什么。当兵之后，连队里有大伙房，里面安的锅更大，不但小孩子可以进去洗澡，大人进去洗也没有问题。我很想当炊事员，因为炊事员进步比较快，立功受奖的机会多，可惜领导不让我当。星期天我经常到伙房里去帮厨，体验大锅里炒菜的滋味。那把炒菜的锅铲差不多就是一把挖地的铁锹，打起仗来完全可以当作武器。那样大的大锅铲翻动着满锅的大白菜，那感觉真是妙极了。大锅里炒出来的菜味道格外的好，无论多么高明的厨师也难做出军队里大锅菜的味道。我吃了将近20年这样的大锅菜，感觉着已经吃得很烦，但脱离军队几年之后又有些怀念。我40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家的厨房，厨房是妻子的地盘，我轻易不进去，进去反而添乱，但只要是他收拾鱼的时候，无论多忙我也要进去看看。当然是他收拾海鱼时，收拾淡水鱼我是不看的，淡水鱼太腥，而且多半活着，海里的鱼能让我想起少年时期，想起许多的往事。青鱼来了时应该是残冬初春时节，母亲说看青鱼鲜不鲜主要看他们的眼睛，如果他们的眼睛红得沁血，说明很新鲜，如果眼睛不红了就说明不新鲜了。前面说过我们一年里吃不到几次鱼，我每次看到母亲收拾鱼就听母亲给我讲关于鱼的知识。她说也是她的童年记忆，那时候鱼很多，四月里新鲜带鱼上市，母亲说你姥姥家门前那条大街上一片银白，全是鱼，那些带鱼又宽又厚，放到锅里一煎滋滋的冒油。现在这些带鱼瘦得像高粱叶子，母亲愤愤不平地说他们也配叫带鱼。还有什么大黄花鱼、小黄花鱼、偏口鱼、披毛鱼，那时的鱼真多啊，价钱也便宜，现在鱼都到哪里去了呢？母亲说现在我到厨房里看妻子收拾鱼，其实是借这个类似的场景回忆童年，回忆母亲的回忆，这就如同打通了一条时间的隧道，我一下子就回到了母亲的童年时代，甚至更早。那时候高密东北乡的鱼市上一片银光闪烁，那是新鲜的海鱼在闪光。 僕らは出会うだろうか 歩き出せないままの二人伏せた写真も 寄り添う声も明けてゆく空にいなくなって That's not a time So I say Something goes away Still we have a time We can see We together That's not a time So 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刁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身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 看住了柴米 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声音 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以前对于一切不彻底的事物，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比如花开半盛，酒后微醺，半糖主义。我总觉得花要开满，酒要喝醉，糖分自然是越多越好。人生都那么苦了，为什么不多吃点甜呢？爱情，海明威那句所有的懦弱都出自于没有爱，或者爱得不彻底，这两者一样，真正说到心坎里，想穿越回去，敬他三杯。曾经想要彻底的情感，彻底的了解，彻底的风花雪月，可彻底到昏头才明白，那些只是黑洞。六弄咖啡馆里的小绿，为了他挚爱的女孩付出了整个青春和汗水。台风天从高雄骑车到台北，只为了在生日那天见他一面。他的生命被爱情给全部稀释了，不再还有其他，甚至忘记了病危中的母亲，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当你太过沉迷眼耳口鼻身心意全都专注在一个点上，那身边的所有你全都看不见。这场黑洞好像把你整个人像袜子一样从里翻到外，把你身体里所有的能量、营养、有温度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不让残余物留下。 我希望你爱我，但我不希望你拿出生命来爱。你的生命还有更多重要的事，爱情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重要但微小的部分。也许20岁以前渴望着盖世英雄，踏着七彩祥云来接我，20岁以后只盼望英雄可以买街头的豆浆给我。不是哭天抢地，不爱得精疲力尽不放手，是细水长流，耳边的空气，彼此的呼吸，是你衬衫上散发的好闻味道，是清晨共同醒来的美妙。喜欢王小波的那句话，那会儿我醒了，你在我肚脐上亲了一下吧，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不知道要差多少个一点可以让自己爱上一个人，那就是那一点点，却足够支持我的爱情。为什么人人都赞颂歇斯底里，却无法接受平淡如水呢？心动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细水长流才更令人回味。大学时期的室友，她的男友每天都约她见面，带她逛遍所有的商场，带她去见她的朋友家人，贴心的120分，3天一盒小零食，5天一份豪华夜宵，每个月都让她喝点热水，称得上我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好男友。而一天晚上，舍友躺在我对面和我说，谈恋爱难道都这样，必须每天黏在一起吗？仿佛第一口喝下的冰镇碳酸饮料，糖分高档，麻痹你的大脑，连味觉也一并带走。可是等气儿都跑走，只留下半瓶甜腻的糖水，太甜了会腻的。能不能只是一杯茶，没有浓烈又刺激的味道，只是淡淡的，却可以回味很久。爱我少一点，但爱我久一点。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100%的碳酸饮料式的爱情，让气泡在血液里窜腾，让糖分在心里炸开花，也有清心寡淡的扎实的爱情，自然而然，不必刻意维系，也不用拼命去运营。就像身边的空气，你会刻意提醒自己要去呼吸吗？爱情可以不那么惊天动地，不去寻找什么意义，就只是孤独的人互相陪伴，仅此而已。王小波对李银河说，我知道我本人非常平庸，但我仍然觉得我对你的爱很美。可是这样一点点平庸的爱，如果天长地久也一样很美，不是吗？我很害怕那种全情投入绝对的东西，不单单是恋情，对事物对人也都如此。也很害怕别人很喜欢很喜欢我，只是希望慢慢习惯在彼此身边，像空气一般那样，就那样一点点的爱，我觉得非常美。少一点，久一点，好一点，晚安。 如果我是悲伤的，你怎会遇见我？如果你是快乐的，又怎会有如果？爱情若是完美的，又怎会有曲折？城市 想起那首歌，是你留给我的软弱。你说你还会想起我，你说我们如此脆弱， 一副投入的可爱样子，或者是你递东西一脸微笑地说谢谢的时候，你喜欢张学友，你喜欢吃坚果，你喜欢干净，你有洁癖，你穿裤子的时候喜欢折两圈裤脚，你喜欢穿衬衫，你有好多钱，你喜欢语文，喜欢读名著，却讨厌数学，你有强迫症，追求完美主义，你生病时候的感冒药是我故意给你的，你的电话号码是从你网友手机里偷看的，你喜欢的歌我听了好多遍，那些所谓的偶遇也是我创造的完美邂逅，看我是这样喜欢奇怪而特别的你。记得在夏目漱石急需演第五页，回忆他在学校当英文老师的时候给学生出的一篇短文翻译，要把文中男女主角在月下散步时，男主角情不自禁地说出 I love you， 翻译成日文。夏目漱石说不应该质疑，而应该含蓄，翻译成今晚的月色真美。如果男人和女人爱人的方式相同，这一句月色真美该有多么强烈呢？ 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深深牵你吧，好像我们之间有星光，很烫，可是很灿烂，很漂亮，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等